大家好，我是 Rick 先网台大典共聚会和其他所有节目的 Kelvin。Rick 在2018世界杯有什么看点呢？咁今年主办就俄罗斯，个看点梗系格鲁吉纳酒啦。格鲁吉纳酒7000年嘅历史，可谓葡萄酒嘅发源地，所以俄罗斯人好中意饮呢个皇室成员都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中意饮。而身为格鲁吉纳人嘅史达咧，都系最中意饮格鲁吉纳酒嘅。所以今年无论你捧边队都好，最重要都系饮格鲁吉纳酒。Rick 在2018世界杯网上睇网上听，饮住格鲁吉纳酒一齐睇。想饮格鲁吉纳葡萄酒，梗系揾格边诺或者揾小弟啦。 我们的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 世界杯， 我们的世界杯 ，and championship mirror。 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啦，繼續我們的世界杯嘅足球頻道啦，咁啊報下賽果先啦。 龍龍龍龍 啊，不如報下有冇射門啫，冇。 頭先蘇七有個射門 嘅。係呀係呀。 咁我哋報下豬牛肉加加。 好啦，今日呢維他呢 豬牛羊維他。好，咁啊嗱，即係大家我都知㗎啦，今日睇緊場埃及對烏龜㗎啦，咁啊我哋講下今晚啲波啦，咁啊今晚就第二場波，咁啊 B 組嘅賽事，摩納哥對伊朗，咁啊另外就雙牙啦，葡萄牙對西班牙。 嗯， 係。 係啦。 我諗好多人可能而家瞓定覺睇嗰場。 雙牙，喂，先問下大家先講一場雙牙先啦。 講場雙牙先咩？ 講一場雙牙先啦。 好啊， 聽聽佢話啦，聽佢話啦。呢排好霸氣， 我俾你講， 講摩納哥，係咪先？即係講嗱，摩納哥咧， 好嘢， 係啊。唔係摩納哥咧，呢隊波咧，即係之前有睇佢打呢、這個友誼即係呢次新賽啦，有特登都有睇，因為其實我都幾對啲北非嘅球隊咧係幾欣賞。上年我就推介咗阿爾及利亞俾大家，咁啊摩洛哥啦，摩洛哥咧其實都係另一支傳統嘅北非嘅勁旅。咁啊北非嘅不嬲嘅足球 style 咧，其實係好近呢、這個即係點講話法蘭西少少式嘅，即係好用地波，好技術型嘅，即係你相對上非洲波一定係速度型㗎嘛，即係合龍嗰啲係咪先，係咪先，咁啊或者尼亞利亞就係好爆，即係邊路爆破速度型，咁啊羅姆納哥擺明係即係技術底嘅，咁啊睇右賽啦，睇佢對烏克蘭嗰場波啦，都見到佢呢，其實呢無論係塞耶啦，Bihanda 啦，嗰幾個嘅中場呢Bosova 呢，其實呢全部都係呢我見過有賽啦，其實係猶太嘅，同埋呢用個波呢去做一啲嘅組織滲透，即係配合 One Two 呢，其實係有板有眼嘅，係啦，咁啊我自己幾睇，即係幾欣賞到呢隊摩洛哥呢我相信呢佢應該都會係喺嚟緊呢場波呢，其實佢會喺個控球上面，或者創造機會上呢，應該都會幾多下嘅。好啦，但係呢我亦都見到個問題，就係其實摩洛哥嘅前鋒嘅把握呢係幾弱下嘅。 嗱，我見到啦，而家出場嗰、那個即預計嗰個排陣啦，打4-5-1嘅。 係啊，因為佢真係靠中場㗎咋。你應該有咩人呢？應該有Saïd7號啦，有Bihanda啦， 10號 啦，係啦，有Bosova啦， 14號， 係啦，即係呢三個基本上係進攻嘅主力嚟㗎啦，已經係，係啦，咁亦都係有料到嘅，係啦，咁應該可能再加埋其他陣容，我驚我數漏咧，呢三個係一定係好撚主力啦。但你見到前面嗰個其實真係一個支點嚟嘅，係負責去即係製造空間俾頭先嗰幾三條友咧去做啲後上埋門。咁呢樣嘢咧，嗱做到就最好啦。但係問題啦，我要想講咧就係伊朗咧。嗱，呢個就我詳細就一定係聽嘉健啦，但係以我同嘉健自己嘅溝通啦，再即係嘉健都講咗啲嘢俾我聽，同埋我以我認識嘅伊朗嚟講，伊朗咧可以話係今屆嘅亞洲嘅球隊裏面咧，應該係最強，同埋係最撚硬正嗰隊嚟嘅，係啦。我諗呢其中一樣嘢，我諗大家如果有睇佢打世界盃外圍賽，即係同中國嗰組咧，係啦，即係雖然嗰組其實大家嘅實力都唔係好撚強，因為中國都喺度，係咪先？係啦，咁但係重點就是其實佢係。 基本上是咁多個比賽裏面都冇失過波，但佢應該係八場入八球，但係失零球啊，係啦。咁啊，喺阿基羅斯嘅領導之下咧，嗱，即係呢樣嘢同曼聯係冇乜關係㗎，個重點係即係雖然基羅斯，但係基羅斯係成功咧將伊朗咧係打造成一隊咧係有呢個穩守突擊嘅能力嘅一隊亞洲隊。咁呢樣嘢尤其打呢啲嘅國際賽嚟講，即係呢啲叫做即係唔係亞洲賽啦，係國際賽嚟講，其實咧係好撚適合嘅。我諗大家有印象就係四年前嘅阿根廷，其實到去到最後尾一秒先靠美斯射球世界波咧，先射爆呢個嘅伊朗。咁當然就四年後，今年嘅伊朗其實有一堆嘅老將啊、蘇治等等嗰啲咧，其實都開始退啊等等落嚟。咁但係咧，我諗伊朗嗰個粉手嗰個嘅血咧，其實都入得幾穩陣。咁所以咧，你話今晚呢場伊朗對摩洛哥咧，我相信咧個場面上摩洛哥應該係會比較攞到比較多優勢。咁問題就係究竟咬唔咬到一球入球？所以咧，我呢場波咧，摩洛哥唔穩勝嘅，係啦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就覺得呢場波應該嘅質素唔會太差嘅，同埋大家可能欣賞一下伊朗嘅穩守啊，係非常之即係好 typical 嘅，同埋係應該係幾有效率嘅。咁我幾期待睇伊朗嘅實力，咁同埋睇摩洛哥中場究竟可以撕唔撕破到呢個伊朗嘅防線。 OK， 因為我記得啊記得啦，斯洛伐克啊， 係 我睇係睇精華定係咩？我見到佢。OK 嘅成 隊 波 ，OK 㗎摩洛哥，其實雖然 似樣 嘅，你見嗰啲組織嘅用波咧係合撚理過而家呢兩隊，甚至乎尋晚嗰兩隊垃圾㗎，係啊，真係㗎，係啊，咁我諗係問題就係伊朗都係一隊好硬淨嘅球隊咯，係講真。 OK，OK， Tommy 咧。 咁我唔係好熟呢兩隊波其實。 我 即係食花生囉，同一樣食花生嘅心態。 唔係我淨係即係摩洛哥咁有個踢狼隊嘅中堅或者防守中堅叫沙爾斯，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呢個球員就係狼隊升班嘅好主要嘅功臣嚟嘅。 唔係點解頭先窒一窒呢，因為呢如果頭先有聽 Tommy 呢，嗱呢啲啊即係要聽我哋足球版。點解嗱我哋上頭先先講緊十號仔，我哋都幾欣賞，但係呢都覺得場波踢得唔係咁好啦。 烏拉圭十號仔。 係啦，咁結果而家後備出場出去邊個啊？ 基 斯顿洛迪古斯屌你好冇？八年前都系呢条卵样啊！啫， 喂，我都话要出佢先要， 系啊，我知啊，咁即系摆明就系又要用老嘢咯，系啊，即系都亦都要听阿 Tommy 讲啦，即系八年前嘅用法，八年后都仲系 work 紧噶，系啊，OK， 唔系咁呢个洛迪古斯几有球味嘅， 系啊，佢系好捻拼尽噶， 系啊， 即系总之有波就会系爆嘅，系啦系啦，咁希望唔好系车里舒夫嗰只咁嘅感觉啦，就爆亲就失咁样啦，系啦。好咁啊，應該係咁多啦。如果你哋冇嘢補充， 你問我呢我就反而睇好摩洛哥嘅呢場波。 係， 我就係覺得我睇咗我嗱，我老實講，我冇睇過伊朗嘅。你問我呢，我就睇死所有亞洲隊㗎啦。係啦，即係我係唯一嗱，我係唯一仲有個懸念喺度，就係日本最後嗰場反勝咗4-2嗰場嘅啫，即係油菜嗰場。 贏巴圭啊嘛。 係啦，我係仲係有少懸念嘅，就係究竟日本係咪醒返少少呢？但你問我 ,ok, 幾隊呢，一隊沙特，一隊伊朗，一隊南韓，我都覺得隨時係3-0部隊走嘅。係啦。咁所以我反而你問我呢場睇嘅話呢，我係睇好摩洛哥嘅。 ok, 係啦。好。 我係覺得伊朗係攞到分㗎。 好啦，咁另外啦，我諗今晚深夜嗰場就大家最矚目啦，葡萄牙對西班牙啦。咁先講少嘢先啦。 葡萄牙歐洲國家杯嘅冠軍。 是啦 屌你 對住 佢。對住前季嘅歐洲國家杯冠軍上是啦是12年嘛是啦是啦。 熟就大家都好熟路㗎啦，我相信西班牙同葡萄牙。但係西班牙嗱先問咗大家先，陣前翼衰，即係打開波之前西班牙炒教練換教練，大家點睇先，會唔會有影響先？我唯一計唔到就係呢樣嘢啦。 Tommy 講或者 EV 講啦。 我講我都我覺得影響一定會有嘅，因為你無啦啦咁跟開你，即係而家呢隊西班牙其實係打爛即係迪布斯基嗰個以前個嘅老化咗陣容去重新構建㗎嘛，雖然啲骨幹仲喺度，但係嗰個重心已經唔係話喺啲 居骨幹嗰度啊。譬如話你中場佢都用咗好多高機啊，伊斯高呢啲咧，咁、咁啊係佢搞出嚟嘅。咁你突然間無啦啦咁話又走撚咗去咁你話冇我，你話冇影響個假嘅，但係最衰嘅第一場就係要對最強嗰隊即係葡萄牙第一隊。咁我覺得佢哋自己都唔會話咁去無盡去進攻葡萄牙，我諗會都係睇得啲穩，即係穩扎穩打咁 hold 住個 position 啊，見機先有行事咯。 嗱，暫時個陣容啦，即係我睇live soccer 啦，就中場咧就沙維、恩尼斯達兩個老將喺度嘅。 咩啊？沙維？ 啊，唔係， 唔係，屌你！唉，唔好亂嚟聲， 唔係，我繼續講落去啦。咁啊，葡萄牙咧，咁其實上歐洲國家杯，我就小弟就一半負碌啦。咁啊，其實都唔係負碌嘅。其實賽前我係真係幾覺得葡萄牙會冠軍。 係，我覺得 新加坡。唔係，即係我話上屆歐洲國家杯，點解咧？因為佢嗰種即係嗱，點屌自尊嗰個佢。當年的把握力真的很撚強，同埋佢嗰種，同埋佢中後場咧，其實比依個費蘭道山道士咧，又係好似古巴咁樣，係打得好扎實嘅。加上佢嗰種猜落磨、引你犯錯咁鳩嘅踢法咧，其實對於捧杯咧係非常之有利嘅。 咁車節 雖然有撚計， 佢係狗。 同埋咧，唔係同埋咧，大家留意一下，雖然大家都覺得佢負咗，但係如果佢喺臨急臨忙嗰陣時咧，成隊波肯。即係佢哋會醒同埋禁制呢係追到返人哋嘅。 唔係同埋佢 即係我話葡萄牙上屆咗國家杯呀。 佢上屆 佢追到嘅佢係。 佢上屆全隊都係打 underdog 嘛，即係佢打穩手突擊㗎嘛。 係呀、所以呢其實呢所以呢西班牙猜佢亦都可以猜西班牙可能今場波可能大家夠猜咁勾勾聊聊就和波都未頂㗎。咁足球就好難講嘅，因為葡萄牙都有致命嘅弱點，就係對中堅實在太老啦。咁比塔潘羅艾維斯或者何西方迪，何西方迪踢鬼招呢都係踢得唔係好掂嘅。所以我覺得就 唔係用魯賓迪亞斯嘅咩？ 唔係佢就試過嘅喺友誼賽試過一兩場，但係究竟費蘭道山道士會唔會夠膽用佢呢？ 好似車節索夫用個古 迪 夫咁㗎嘛。 我就有啲問號啦。係呀。 嗱，我就唔同意 Tommy 講法嘅。我就覺得等 Tommy 話西班牙唔會去攻葡萄牙嘛。但我覺得呢一場波就算佢點即係臨陣之前換教練都好啦，個戰術個方針喺個人腳嘅配置上，我覺得西班牙冇可能唔 try 葡萄牙嘅。因為以葡萄牙咁明顯嘅弱點同埋本身打穩手嘅情況之下，以西班牙呢一種咁嘅滲透嘅足球，無論係邊一個教練執教都好啦，嗰個戰術方針同埋個推進嘅步伐個速率係一定會有一定嘅保證嘅。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個局勢就應該都仲係西班牙撳住葡萄牙嚟打，而葡萄牙嗰個防守嘅能力，再加埋至尊今年其實嗰個所謂係季尾個狀態先攤翻起嘅情況，咁去到呢一度嗰個支援上面，我會覺得係一個問號。咁所以整體戰力嚟講，我依然會覺得睇好西班牙多少少嘅。 OK， 哇，黐撚線， 我屌！我本身咧，你問我咧，即係除咗大家都會覺得巴西即係好大機會冠軍之後，你問我咧，歐洲揀一隊咧，我會揀西班牙嘅。 係， 我開頭係睇好西班牙，但我係驚佢陣前逆水嗰下嘅啫。係，即 係 搞到咁。 你嗱，我覺得嗱，我係比較 buy 領隊對於嗰個球會嘅影響，對於球隊嘅影響咧係致命嘅，即係呢個我覺得，所以咧我嘅角度就係無論佢之前 set up 咗幾好嘅體系啦，無論之前佢已經有曬啲部署，其實可能班友，你問下而家希亞路，可能都係冇嘅話，落到嚟第一日上任就話盧貝迪基，你踢乜啦？可能都係咁樣講嘅啫，可能都係咁講。但係我諗，即係我諗喺個球員嘅角度嚟講，就係、是。望到後備席，呢個係一個新嘅人，你唔知佢咩路，亦都摸唔到佢想點嘅人咧，其實多多少少心理一定係有影響嘅，即係你唔夠得你有啲嘢，即係譬如你嗰、那個頭先補充多少少阿湯梅所講，魯貝迪基除咗係即係叫做篤爆咗迪布斯基一貫一啲，即係或者之前嗰套巴塞為主嘅體系咧，其實佢而家用咗即係 mix 咗好多啦，同埋係 重點係魯貝迪基本身點解可以上任，即點解之前係會被推薦成為呢個西班牙國家隊嘅教練呢，其實因為佢正正就係之前 U19 同 U21, 即係或者 U 隊啦，哦係啦 ,U 隊嘅教頭嚟嘅。佢係呢得到一眾而家包括拉莫斯啦、泰戈阿根達拿啦，係啊，甚至乎係去到而家可能係阿森斯奧等等嗰班啦，即係雖然可能係未必正式受惠過佢，但其實阿魯比迪基處理一班而家嘅中生代咧，即係咁講，而家中生代咧好多都係 under 咗當年阿魯比迪基嘅球隊，係啦。咁魯比迪基當年打 U21 嗰陣時，即係無敵姿態攞咗個歐洲國家杯青年冠軍咧、嗯，其實咧即係當年就係阿簡達拿嗰年啦，係啦。咁你佢哋嗰班咧其實係好 buy 佢嘅。係啦，咁而家突然之間陣前逆水啦，咁有啲人即係嗰陣時都講，即係有啲人都會即係喺度估計究竟點解足總要咁做啦，咁有啲人就覺得話嘩會唔會係因為佢影響咗軍心啊，所以呢足總逼住炒佢啊，或者亦都流傳咗好多話咩啲球員知道佢教皇馬好惡言啊，你問我呢我啊唔信嘅，我係不嬲都覺得其實呢班球員呢都知道呢個領隊其實不嬲，即係因為講呢個領隊無論係繼續教又好啦，即係繼續教嗰隊都好，同埋就算佢走都好，其實我覺得係同今屆世界盃係冇乜衝突嘅，因為其實都係咁打噶啦，係咪先？反而你而家咁樣突然之間喐咗咧，其實佢哋真係會喐停嘅，同埋呢個領隊喺呢一眾嘅中心隊嚟講係有一定嘅地位嘅，係啦，呢個係好重要， 半個老豆啊， 係啦，即係老豆 feel 嚟嘅。咁你喐咗佢咧，你問我班球員唔騰咧？就假嘅，咁同埋呢我更加 buy 一樣嘢呢，就係、是、我覺得係足總今次即係西班牙即係本身正如所阿的總所講，其實我覺得佢係今屆其中一個熱門之嚟嘅、嗯、但佢今次咁樣做呢，嗱當然佢為咗佢嘅尊嚴係保存咗、嗯、但我覺得佢係斷送咗國家隊嘅前途嘅，我真係真心覺得係、嗯、啊，咁我覺得今場用返今場波嚟睇呢，我自己覺得呢我係偏阿湯明嘅諗法嘅，就係、是、覺得其實喺一個比較咁混亂嘅情況下呢，我覺得西班牙其實冇，我係覺得佢冇乜一個想法，因為佢其實信心有啲動搖㗎嘛、嗯、即係上班球員嘅信心有啲動搖嘅情況下呢，我覺得佢唔敢，或者佢冇，唔係唔敢，係冇乜能力去搶嘅。咁、嗯、對面我話調翻轉頭，我又係啦，正如即係頭先 Tommy 所講，其實對面都唔係一隊善攻嘅球隊，嗯、有機會呢場波咧係交流流氣落去嘅。 我覺得打六十分鐘嘅啫，即係我嗱，我哋咁樣講啫 ，try 西班牙係會猜嘅，兩隊都係會猜嘅，咁、嗯、但係都係 OK 打三場波計分數嘅，去到打到下半場中段，嗯、大家都係和局開唔到局嘅話咧、嗯，我諗大家都係心態好簡單。是算數，因為嚟緊真係兩隊波揸住嗰兩個對手都好，都係比較弱啲嘅。 係， 咁所以， 喂，但係如果一個威美十，正如你所講，譬如摩洛哥真係喺摩洛哥真係喺頭場贏咗咧，其實我估對，尤其對葡萄牙嚟講咧，係有啲壓力嘅。 葡萄牙會有壓力㗎，反而 係啊，係啊，咁、啊啊、如果調翻轉嚟講，因為正正就佢哋有時差㗎嘛，即係摩洛哥場波打先㗎嘛。會唔會因為咁樣其實可能會影響咗葡萄牙同埋西班牙一啲嘅部署㗎？ 但係葡萄牙 try 唔 try 到係一個問題。 冇㗎，其實真係葡萄牙 try 咩呀？掉個波入去俾斯朗自己搞囉。 覺得 try 到。 唔係咁啊，公道啲。 公道啲係啊。 佢貝納多斯華、謝神馬丁斯同埋嗰個古爾迪斯呢，其實都打到嘅。佢唔係即上屆佢哋攞歐洲國家杯呢、嗯嗯、其實呢個領隊呢每一場都有少少嘅調動同埋少少嘅調整嘅，佢唔係話死留一邊頸嘅，佢係撳倒掣嘅，所以同埋佢呢呢兩年呢出咗個前鋒呢 AC 華呢幫到手嘅， 但 係波利斯馬仲有啲料到，所以唔大家唔好大家唔好覺得葡萄牙唔可以助攻，同埋淨係得斯朗其實係可以做到某啲嘢出嚟。 嗰兩邊有兩個矛王喺度嘛，一個保時機師，一個殺手。保時機師 唔矛嘅，係奸嘅，係咪先？嗰個係 陰濕鬼，係 陰濕陰濕同矛係兩件事嚟嘅，陰濕啫嘛。 唔係，咁你葡萄牙都係好撚陰濕嘅， 係好撚陰濕，來都係呢個 啦。 係啊，同埋咧，大家回想起即係歐洲國家杯兩年前佢對法國咧，其實。佢係好即係 有六成嘅時間佢係撳撚住發過嘅。佢撳到人嘅，係問題係佢想唔想做，同埋個部署係點嘅啫。同埋佢絕對打到突擊，佢有幾個打 啲 我講，我講嗰幾個快馬， 尤其阿古爾迪斯。 唔係，我話佢歐洲國家杯係鳩到你撲街。佢其實係可以有權撳撚人哋打，但係佢全程差唔多場場都打 underdog 嘛。 係啊，冇嘅咁嘅， 佢全部都係打突擊嚟偷。 唔係啊，咁佢咪好似以前阿根廷咁樣咯。 係 啊，冇嘢㗎，阿根廷 啊，好老 闆，好 嚟㗎，好嚟㗎，你睇都係啦，咪先？我進下有一級，進下有一級，最屘捧埋。不是吹緊仗，咁啊，都係同意阿卡，即係阿卡又同意我所講，我覺得會即係和波機會幾高，係啊。同埋咧，西班牙咧，我覺得佢好撚笨質咧，就係又要重用翻 DC。 嚇， 係啦。我始終覺得呢條友，唔係佢最近咧嗰幾場熱身賽都係擺 DC 上。 但好似話係洛迪高嘅。落嚟嘅狀態係好過 DC， 係好過 DC， 所以真係佢會唔會繼續放 DC 都係一個關鍵。我覺得 DC 始終係對同葡萄乜對同西班牙係好格格不入。 你係咪要嬲佢？佢唔打巴西輸？ 關事大人打人咩？巴西屌！ 你肯定你屌你肯定第一把人中鋒位喎、 啊！大人慢啊！而家屌你睇下四年之後幾揾到好撚多人㗎啦會，而家都有啲人 係 啦， 係啊，係係 係 好 咁啊，講埋啦咁啊。聽落去星期六啲場次啦，咁啊星期六呢 C 組方面就會法國對住澳洲，然之後秘魯對住丹麥嘅，咁啊哇，唔好意思啊，我哋睇緊波啊，做節目係啊，咁啊，喂咁講㗎，係 咁㗎啦， 屌，呢個真話咪先啦， 話你 唔壓夠你咩？睇波 咩？呢個係咩山齊士啊？師山齊士冇喎。 喂，法國對澳洲點樣先？ 哇，法國對澳洲真係～ 即係冇得 打喎，應該。 應該咁講啦。法國喺成喺個備戰嘅情況之下，就又話咩傷咗麥巴比啊，又話點啊，基佬又爆頭啊，咁樣就一連串嘅陰霾又出現咗嘅。但係之後其實到目前而家個階段咧，其實兩個球員都冇 基佬 冇事嘅。 喂，唔係啊嘛，蘇亞雷斯。 我等你講埋先。 你連龍門都過唔撚到，你真係過分咗少少喎。 喺呢個龍門都幾身高腳長啊，埃及呢個龍門啊。 真係好差蘇亞雷斯。 好，翻返嚟 教翻你 EV 啦。 係啦。咁啊，你其實你見翻其實嗰個情況啦，就係其實而家個人腳齊翻地嘅，咁應該就麥巴比會打翻正選嘅，咁基佬可能冇擺翻後備啦。咁其實你以成個陣嚟講，法國成個備戰嘅狀態嚟講，其實都唔係話太曳。相反嚟講，澳洲嗰邊咧就真係。你喺見到個外圍賽打到咁樣，仲要最尾臨尾靠個老鬼卡希爾，咁樣先救到卡希爾。今季仲要靠米和爾，仲要將佢解埋約。 嗱，我唔知喺呢邊預計陣容係基奧特、麥巴比、基士麥、博巴、坎蒂，跟住就係啦。咁樣嘅。 喂，話時話喎，基士麥其實嗰所謂嗰個轉會嗰個，其實已經 firm 咗話唔轉噶咯噃。 係暫時。 唔係暫時，其實自瓊自己拍嗰段片話會留喺馬體會啦。 係啊係啊，佢咁講咯。 系啦， 真 系唔系咁呢啲拍得出嚟，咁对到最屘俾人屌翻转头佢嘅事啊！但系起码令到嗰个所谓媒体嗰个渲染个压力咧，自己减低咗。 应该喺个世界杯上面就暂时唔会烦佢咗先啦。 系啦，应该就完全冇咗呢个问题。所以法国喺呢一场波，我直情会认为系强弱悬殊啊。 嗯，系啊。 但系我唔认为法国会谷到好尽。 抄唔抄得起？ 抄唔起？ 咩叫炒啊？ 炒 三以上啊？ 三粒。 我觉得呢个系，我就觉得系以。起碼嘅， 我覺得二 係咪啊？我覺得 二， 我都係三至四球，原因係太多板斧啦。 係、okay. 啊，即係法國要喺頭場去攞翻，即係要去數胡咧。尤其而家呢一班擺明係富二代嘅心態嘅法國隊咧，即係成班都係打順境波就撚順啊，或者係要 show off 嗰啲啊，逆境波就係撚諗咧。對住對咁樣嘅澳洲咧，佢係擺明係一個炫耀嘅時間。 OK， 係 啊，係啊，咁啊，所以咧係要曬下命嘅。 停車場曬巴士。 係啊，即係係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呢場波就應該唔係咁當然啦。嗱，阿嘉健都有講嘅，澳洲其實又唔係即係大家好似喺外圍賽睇到佢，即係外圍賽嗰個表現一來係即係唔係咁好啦，但其實喺呢段時間其實佢都有少少新人彈咗出嚟嘅。咁當然啦， 而家澳洲呢、這個澳洲應該係揾一個新領隊教 的。雲馬維克。 雲馬維克係啦，雲馬維克咁就係、是、一個好善於大家應該有印象，就係佢成功將對荷蘭變成一隊荷蘭茅柴嘅隊啦。係啦，咁啊，我估咧澳洲咧其實打一啲咁硬淨嘅波，其實又唔係差嘅。係啦，咁我諗，但係我就覺得因為只係法國。實在太多天才球員啦，係啦，即係我諗係，即係呢啲位同埋頭場咧，儲撚咗咁多電咧，就算佢打得幾撚硬淨都好，除非佢勾，就算我覺得 Even 勾斷咗普巴隻腳啊，都大把人可以用噶，係啦，咁所以咧 可能會好啲， 係啊，所以咧 仲好啲， 咁因為點解我要特別講普巴咧？係因為佢，我估係相信佢係比較大，因為佢一定會 show off 嗰啲嘢，係啦，無論整頭又好乜柒都好咁樣，所以咧就睇佢有冇機會俾人勾斷啦，咁樣係啦，咁所以我覺得三四球應該都係走唔甩嘅。 點個車？ 呢只係咩萬狗嚟 嘅？係啊，半億嘅萬狗。 好，跟住。同組啦，咁就係秘魯對丹麥。 秘魯， 秘魯對丹麥，咁啊，鍾意我鍾意南美波，咁當然覺得秘魯就有，即、就、係、是、我覺得就唔會差丹麥好遠嘅。雖然丹麥即之前啊廠佬啊或者家健都講過話什麼中興啦、啊哦、但係我覺得就有少少明過其實嘅。其實佢成隊波呢都好靠艾力神，但艾力神係咪真係咁神呢、 嗯、 我一直都對佢有好大嘅保留。佢嗰隻咁嘅丹麥十號其實去南美即係試下一隊波，其實揾都唔難揾嘅。 好少佢去丹麥囉。 都唔難揾。係啊，同埋秘魯關鍵就係佢即係河西古里路踢到呢就真係我覺得就真係齊章。咁、其實佢嘅中路防守呢係非常之穩固喎，即係秘魯。雖然大家唔係好熟悉佢哋球員，咁嗰兩個中間都係喺墨西哥聯賽或者國內聯賽效力啦，同埋秘魯咧，我冇記錯咧，應該差唔多接近14個月冇輸過波啊。 嗯， 係啊， 呢、 這 個好緊要。 佢嘅成隊波嘅信心同埋嗰個狀態係 OK 嘅、 嗯， 加上嘅齊將，我覺得佢就對住呢啲咁嘅北歐波咧，唔係話即係佢啲後衞唔係話轉身好靈活嗰啲，分分鐘秘魯會爆攬都未定。 嗯， 同埋發分啊呢啲問下靠仔都知啦，其實佢去咗 揾一頭 佢都揾一頭，其實佢我覺得佢 重生 啊，仲好過踢得好過德甲其實 係啊，重生啊直頭 係啊，同埋唔係以前嘅發分喎，係大隻咗嘅， 佢嘅轉咗踢法㗎，係 啊，即係即係 因為佢又老咗啦，咁佢而家咧係嗰個可變性係由右翼位去到正前鋒都打得到 嘅， 係啦係啦，咁啊係同埋我諗啊，發分有個優勢啦，就係佢基本上喺呢個地方度踢咗季半個波㗎啦嘛，即係佢完全唔使擔心，同埋佢有少少地理嘅即係少少可以即係話咗俾大家聽，即係話咗俾隊友聽啊，即係譬如呢個球場係點樣啊，呢個球場係點樣，因為佢踢咗成貴幾俄超啦嘛，係咪先？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令到即係大家唔可以睇小秘魯。 係，同埋大家留意一下秘魯咧，其實佢長中短貨都可以踢到。 係， 佢猜到，同埋佢就算踢長傳咧，都係踢到。同埋大家留意一下佢嘅死球咧，係佢有幾個死球佬好手藝非常叻嘅。古華可以射罰球啦。 係啊係啊。 古里路其實啲罰球技術係唔錯㗎噃，加上我冇記得發分都射 得，發分射得，發分射得 㗎。加上同埋佢啲角球啊、罰球呢，其實好多時候靠呢啲數護 啊， 所以呢，加上佢有幾個濕水攬古華呢啲呢，丹麥一定要盡量避免喺危險地帶輸罰球，或者或者俾到佢有角球或者自由球。 嗯、 其實古里路喺返去巴格踢法蘭明哥，其實佢都好反常地呢係升咗呢。 係呀係呀。 係升咗呢，所以大家唔可以以前嗰個古里路同埋發分睇佢哋去大秘魯。 尤其呢季嶺嘅發分係突然之間係好似即係食個翻即係死個翻生。 係呀，咁秘魯啲波其實幾有嗰種球味㗎，幾好睇㗎、 嗯。 我大家推薦，當然啦，咁如果即係通常以南美咁小國古惑，即係又係古古惑惑嘅，即係佢係想打嚟後話啦。但係佢係想打嘅話，真係我覺得唔係話爭，即係同丹麥爭太遠，絕對有得打。 有賽啦，丹麥啦，最近兩場啦就和咗瑞典先嘅，然之後就贏咗墨西哥嘅。 係。 咁另外秘魯方面咧， 呢度啊，我有資料喺手啊，近兩場啦，就係贏沙地阿拉伯就6月4號踢嗰場，咁啊之後咧6月10號嗰場就和瑞典嘅， 係啊， 係啦，咁所以就 OK， 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 咁啊丹麥就係啊，咁兩都講多少少，丹麥就我諗係由上屆嘅歐洲嗰杯外圍賽開始見到丹麥，我諗啊即係佢哋兩個所即係啊。傑斯同阿佳傑所講嘅中興，我諗係因為之前丹麥實在太閪啦。咁啊呢幾年其實佢出咗啲新人嘅，因為譬如啲歸化嘅黑人球員啦，薛斯圖啊，仲有另外一個仲有一個好出名嘅黑人球員，我唔記得咗。 巴夫維特啊。 啊係啊，嗰堆係咪啊？ 仲有一個咩 迪蘭尼定乜？唔係迪蘭尼，另外一個有一個又係好好。 迪蘭尼唔係黑人嚟嘅。 唔係係啊，有一個係有一個係又係好好撚出名嘅黑人嚟嘅。咁再加上啲舒荷尼等等嗰啲啦，咁我諗艾力神啦，頭先所講啦，咁啊喺丹麥呢沉咗差唔多10年嘅情況下咧，呢隊波其實係有啲生氣嘅。 喂 ，Tommy 問多你一個問題，秘魯係第四入去㗎，係咪啊？世界世杯外圍賽嗰、那個 直入嗰隊嚟咯， 係直入㗎， 直入嗰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OK， 我唔係踢外圍，我踢附加賽㗎， 佢踢附加賽。 係贏好拉斯定辛德勒，紅多拉斯定 紅多拉斯定辛德勒，我唔記得咗啦。 OK， 係 啊 ，OK， 哦，好，因為冇啊，我。睇完多少少嘢就覺得同意 Tommy 講啦，可能 係啊係啊， 秘魯有機會。 丹麥唔係大家想象中咁高嘅。 咁丹麥佢班所謂嘅有名球員咧，都係都係嗰句啦，今季季咩集體低迷，係低迷。所以呢啲我覺得即係球員嘅狀態好緊要。 喂，回一回應聽眾先啦 ，Ray 啊問丹麥仲有冇賓特納，咁係冇嘅。 okay. 好啦，咁我哋嗱咁樣啦，休息。多次啦 ,ok, 一早一早嚟啦咁然之後我哋5分鐘後到啦咁返嚟再同大家講埋嗰個最難講嗰組最難預測嗰組 D 組。 哦好。 大家好，我是網台大典啦，仲有好多個節目嘅7.5啦，因為我自己都唔知講咗個節目啦。咁今屆世界盃呢，我點睇？我覺得決賽高比班慕尼克對 AC 米蘭嘅，同埋我想問一下 Kobe 咁勁，點解進攻咁勁要打後衞嘅？真心想問。要 Wake 2018世界盃，網上睇，網上聽，拜拜。